丝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，像诗人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宝藏，如果世界变得怎么样？